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六页，讲义是讲义十六的第二页，第八项。颂曰：心游睡眠坏，梦觉果不同。上一次我们讲到，外人提出了疑问。他们说梦中的境界都是由心事所变现的，这呢我们也同意。但是如果要说醒觉的时候外境也是由心事所变现的，那么为什么梦中造作善恶业当来呢不受一俗果，而醒觉时的时候造善恶业当来却要受一收果呢？提出了这一个问题。所以呢现在论文先回答这个问题，说颂曰：心游睡眠坏，梦觉果不同。丁午呢复视外难，梦觉心无益，无造行果差失及论主事，它分成两科。那么这是第二科悟二论主的解释，又分成了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举第十七颂下半颂。那个心游睡眠坏呢，这一句颂文是解释梦心和醒觉心造作善恶的业行感果力量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梦心被睡眠心所影响了，所以呢造作业行的时候呢它的力量非常的微弱，因此呢感果的力量呢也很微弱。梦觉果不同呢是说醒觉心的时候它的明了性非常强，所以醒觉心所造作的业力它的力量是非常强盛的，那么业力强盛，那么感果的力量呢也强盛，所以梦心跟醒觉心感得的果报呢也就不同了。再看下面的论文，论曰：在梦未醒，由睡眠坏，视力累劣，觉心不耳。悟二论主的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论文的解释，以长行的论文来解说颂文。那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是上句颂，解释这个颂文心游睡眠坏，在梦未醒，游睡眠坏，视力累劣，觉心不耳。从这个醒觉的明了心呢要进入做梦的梦心位，要先经过睡眠心所，这个睡眠心所呢能够使令有情的心事从明了而渐渐的暧昧，那这个时候呢心事的力量呢也就由强而转为羸弱了，然后进入了梦心，这个就称为由睡眠坏。所以呢梦心由于暧昧的缘故呢所以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微弱，而醒觉心呢明了性高，所以它的力量强盛。那么请看讲义十六的第八项，解释梦心跟觉心感果不同的原因。不定四中睡眠心所能令有情身份沉重兴奋昏昧。不定四中，这个不定呢是不决定的意思，就是这个心所呢它是不决定的。那么这个不定心所呢有四个心所，这四个心所呢就是睡眠悔寻跟四，这四个心所。 那这个不定呢，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呢，是在善恶无忌，这三性它不决定。譬如说呢，善心所，它一定是善性的。烦恼的心所呢，它一定是不善性，或者是有负无忌性的。但是呢，这四个心所，它通于三性，它可能是善的，可能是恶的，可能是无忌的，不决定。那第二个解释不决定呢，是在心事相应的方面呢，不决定。譬如五片行心所，它决定和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的心事相应，而这四个心所呢，不决定和一切的心事相应，只和意识相应。那这是第二个不决定。那第三个不决定呢，是在三界的这一方面呢不决定。譬如五别境的心所，它是遍于三界都有的。那么这四个心所呢，它不决定遍于三界。譬如到了初禅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呢就没有悔跟睡眠这两个心所。所以色界跟无色界呢就没有这两个心所。那么到了二禅以后呢，意识呢也就没有寻思欲，所以也没有寻思这两个心所相应。所以色界的二禅天以上及无色界呢就没有寻思这两个心所相应。这个是解释不定。睡眠心所能令有情身份沉重，兴奋昏昧。睡眠心所的作用呢，它就能够使我们呢有情的色身感觉沉重而不自在，不想动了，也使令呢有情的心事的明了性降低而变得暧昧了。再昧梦心，为此所坏，令心昧固，虑不分明，势力累劣。这个再昧梦心为此所坏，经过睡眠心所的破坏，心的明了性降低了，就进入了睡眠的状态的梦心位。令心昧固，虑不分明，势力累劣。那么梦心的明了性降低了，这个思虑呢就不能够非常的明利。思心所作用的时候呢，分成省虑思、决定思、动发思这三个阶段。那么省虑思呢，它先推省考虑这个利弊得失。那么决定思呢，它就在做决定，要决定要行动或者不行动。那么第三个呢才是动发思，这个思心所呢发动这个身行跟语行。那么在梦心位的时候呢，思虑不能明利，就不容易发动身语的意行，并且此时呢心的力量非常微弱，纵然有业行呢，它也是非常的累劣的。习觉实心，既无眠坏，缘尽明了，势力增强，不同梦位。那么在醒觉时候的心事呢，它是没有受到睡眠心所作用的破坏，所以醒觉时候心事缘虑境界的时候，明了性非常的高，心的力量也非常的强盛。所以从省虑思、决定思、动发思的作用，造作了身口意行的业力，这个业力呢也就非常的强盛。所以醒觉心位与梦心位造作善恶业行的力量强弱是不同的。既然造业的时候业力的强弱不同，那么感果的时候呢当然也就不同了。习狂醉等为缘坏心，累劣一耳。睡眠心所能够破坏心的名利性，那么呢还有别的因缘可以破坏这个心的力量。第一个是狂，狂就是癫狂， 就是指精神上的疾病，譬如有了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等。那么在他发病的时候呢，谓之狂。那么醉呢，是指喝酒影响到了心事。那么这个醉呢，也包括了用毒品或者是药物，譬如你睡眠的时候用的安眠药，这些呢也能够影响到心事，使心事累劣。那这个等呢，就是指根等受损的其他因素，你的根受到破坏了，那同时呢，那么这个心事升起来的时候呢，它也累劣。那么由于这些因素为缘呢，都会损坏心事的作用，使心的力量呢变得比较羸弱。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故所造行当受异俗胜劣不同，非由外境。其二，论文解释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是下句颂，解释这个颂文梦觉果不同。故所造行当受异俗胜劣不同，由于梦心位跟醒觉的心位心事的力量强弱不同，所以造作了善行恶行。那么未来得受六道异俗果报的殊胜与低劣也不相同，因此呢，并非是由外境来决定未来受什么果报，而是由心事造业的力量的强弱来决定怎么得果报。请看讲义16的第九项，由心力决定，非由外境。由梦坏心，觉识不耳，故此二位所造善恶当受异俗，非梦果胜，梦果乃劣，非由外境，其果不同。由梦坏心，觉识不耳，由于在梦心位，这个梦心被睡眠心所破坏了，所以梦心的势力低劣。但是呢，醒觉心位，这个醒觉心它的力量没有被破坏，所以呢，醒觉心的势力强盛，故此二位所造善恶当受异俗。所以呢，在梦心位与醒觉心位的时候所造作的善恶业行力量也有强弱的分别。那么善恶业力有强弱的分别，当来呢所受异俗果报呢也就不一样。非梦果胜有什么不一样呢？非梦就是醒觉的时候，不做梦的时候呢，造作的业力能得异俗果的力量比较强盛。梦果乃劣，那么做梦的时候梦心所造作的业力能得异俗果的力量呢就比较的低劣。非由外境，其果不同。所以呢，并非是由外境来决定感得果报时候力量的强弱不同，而是由什么呢？由这个心事的力量来决定的。所以我们造业的时候呢，你的心用的力量强，以后得果报的时候呢，就比较早得果报。外人弗问，继而梦心为睡所坏，觉心不耳，何不梦为由眠所坏？其境实无，觉境便有，复由此理，当果异耶？外人弗问，既然论主说梦心被睡眠心所损坏，所以呢势力羸弱，醒觉心呢没有被损坏，所以势力强盛。那么外人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这样的安利？怎么安利呢？你说醒觉心的时候呢，觉心没有被损坏，所以所缘的醒觉的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这样安利。那么到了梦位， 梦心被睡眠心所损坏了，他的视力低劣，同时呢梦境也被损坏，所以梦境为梦心所变现，离梦心也就没有自体。你为什么不这样安利呢？意思就是说，在醒觉心的时候呢，外境是实有自体的，那么梦心的时候呢，外境就由梦心所变现了，就没有自体了。他说你应该可以这样安利。复由此理当果一耶？那么也由于醒觉心所缘的境界是实有自体的，所以呢当来受果殊胜。而梦心的境界呢是由梦心所变现，没有实体，所以呢未来受果呢就弱劣。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二者受果呢便有不同。外人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安利呢？下面回答，继而汝中觉时见色等即是实有，梦时见色等因利非无。这个以下就是数记的回答外人的问题了。既然汝外中呢要安利醒觉心见色等境的时候，色等的境界体性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那么汝中安利梦心所见的色等境界也应该如同安利觉心的例子，那么梦心所见的色等境界也应该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才合理。见色虽复异其，其境有无不等。为什么呢？因为汝中安利醒觉心可以见色等境界，而梦心呢也可以见色等境界，这觉心梦心都能见色境界，这种安利意是齐等的，也就是是平等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则汝中安利醒觉心所缘境界是离心实有自体，那么也应该安利梦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实有自体的，才是平等的安利。可是呢，现在汝中却要安利醒觉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而梦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而没有自体的，这样的安利所缘境界的有无是不平等的，这个就不合理了。所以论主呢数记这样的破外人的福问。下面呢再举例说，或萨婆多梦觉境俱是有，造型当果不同。这个萨婆多就是有部了。或者是有部的宗义他安利梦境跟醒觉心的境界都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那么有部在所缘境界上的安利是平等的安利。而有部虽然在所缘境上是平等的安利，但是有部也允许梦心与醒觉心造作业行，当来得果的时候呢，梦心所造业力感果的力量微弱，而醒觉心所造业力感果的力量强盛。这个是有部的安利。何妨我意无尽梦觉虽同，造型感果有别。那么我唯识中安利梦境和醒觉心的境界都是离心而没有实在自体的，在所缘境上面我也是相同的平等安利。有部是安利这两个都是离心而实有自体，而我唯识中安利这两个都是没有自体的，这都是平等安利。同时我中也安利梦心所造的业行当来感果的力量微弱，而醒觉心所造的业行当来感果的力量强盛。这个跟有部的安利的方法是相似的，只是有部安利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我唯识中安利境界是离心而没有自体。那么为什么汝就是你外人呢能够接受有部的安利却不能接受我唯识中的安利呢？ 提出了这个破斥，你能接受有部的安利，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安利？始终难事反复无穷，恐厌繁文，略是纲要，诸有志者准此因思。大圣与小圣还有外道互相之间的难问跟解释来往之间是反复不止的。如果呢书记在此要再讨论，恐怕读者会厌烦文长。所以在前面解说中呢，大略示范了讨论的大纲及要点。有智慧的读者呢，你准此我们前面讨论的纲要来思维分析，就不会有错失了。那么也意思也就是在这边就不再多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第十七颂的下半颂呢，也就解释完毕。那么请看下面的论文。若唯有是无生于等，两等云何为他所杀？丙二，世外所争，广破外执，分成七科。这个是第六科丁六，又是外难，无尽杀等无罪，即论主事，反结他宗师。那这一科呢，又分成三科。那这个论文是第一科，戊一续外二难，先叙述外人的两种疑难，那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第一难。若唯有是无生于等，两等云何为他所杀？请看讲义十七的第一项。第一难，若唯有是色等尽无，由此便无生与业等，彼阳等云何为他人杀？心外法故。如果唯有心事，离心之外并没有色身香味触实有自体的外境，如此的话呢，三业中应该只有意业而没有身业及语业。而屠夫杀羊跟牛等牲畜，它是属于身业，那么它是属于心是意业以外之法。所以说如果无有心外的实法，就应该没有羊等牲畜被屠夫所杀之事。可是呢，世间确实有羊等牲畜被杀之事，所以可以知道离心之外一定有色等实法的自体存在。这是外人提出来的疑难。方今世事此难多生，答此论文应修列意。现在世间之人尤其是读书人，执着心外有法，于是呢多生起这一种若唯有是羊等牲畜如何为屠夫所杀的疑难。如果他们肯修学此唯识二十论，能够通达二十论论文的义理，也就应该会修止他错误的意见了。再看下面的论文。若羊等死不由他害，屠者云何得杀生罪？前面讲的是第一难，下面是第二难。戊一续外二难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第二难。若羊等死不由他害，屠者云何得杀生罪？讲义十七的第二项，请看第二难。心外羊等若其死未不由他人之所害者，世间杀羊鱼等屠者云何可得杀生之罪？ 这个是承继了上文第一难，再发起死第二难。心外阳等若其死位，不由他人之所害者。外人认为实有心外阳等畜生为屠夫所杀死，所以呢，屠夫才会有杀生罪。那么现在说，唯有心事而没有色身等外境，那么就如同第一难所说，也就没有屠夫杀害阳等牲畜的事情。那么如此则世间阳等牲畜被杀死，就不是由屠夫等他人所杀害。既然阳等牲畜不是由屠夫所杀害的，屠夫怎么会有杀生罪呢？这个是第二难。若许这一事有，即杀心外阳。如果你要安立屠夫有杀生罪，那么屠夫所杀必定是心外实有自体的阳。那么这样就证明离心之外，另外有阳等牲畜的色法的自体存在。心外阳无，屠者云何得罪？那么如果依你为师的宗义，心外并没有实在的阳等的牲畜，那么也可以如前面的推论所得，屠夫也就没有杀生罪。那么你为师中怎么样安立屠夫有杀生罪呢？反复二则，无所掏心。由这两个责难，如果罪是有，即杀心外阳，跟心外阳无，屠者云何得罪，这两个责难反复的责问，那么外人就认为为师无义的学说就显现出过失来了。这个无所逃行的行呢，就是过失的意思，你就不能避免你的过失了。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宋曰：由他事转变，有杀害事业，如鬼等毅力，令他失念等。这个丁六又是外难，无尽杀等无罪，即论主事与反结他宗师分成三科。那这一段论文是第二科戊二第十八颂解释外难，论主举第十八颂来解答外人的疑难，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举第十八颂。那么颂文前二句由他事转变有杀害事业，这个是论主依为事的义理来解释说，虽然为事无尽，仍然可以成立屠夫有杀害阳等事业，所以呢，屠夫仍然有杀生罪。那么颂文的后二句如鬼等毅力令他失念等，是论主举出譬喻来成立所说的道理。请看讲义时期的第三项第十八颂义。由能杀者为增上缘，起杀害事转变力故，令所杀者有杀害以断命事成，故能杀者得杀生罪。这个是解释颂文的前二句由他事转变有杀害事业。由能杀者为增上缘，由能杀的屠夫他的心事作为所杀羊的这些畜生心事的增上缘，起杀害事转变力故，能杀者屠夫生起了杀害羊等牲畜的心事，那么这个杀害的心事作为增上缘，它就产生了一种转变的力量，能够影响所杀的羊等牲畜的心事，令所杀者有杀害以断命事成。那么所杀的羊等牲畜他们的心事受到屠夫杀害心事为增上缘的影响，那么羊等的心事自是呢就变现了自身被屠夫杀害这件事的影像，也就完成了屠夫杀羊断命的事，故能杀者得杀生罪。因为能杀者屠夫的心事有杀羊的意愿， 然后呢自辩杀害羊等牲畜之事。那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杀生业的种子，那么当来由此杀生的业种也就感得杀生的艺术果报，所以说能杀者得杀生罪。如有鬼等意念等故，令他有情有思念等至下当知，这个是解释颂文如鬼等意力令他思念等。前面是依增上缘的义理来解说，那么现在呢这里再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有情的心事之间确实可以作为增上缘而产生影响，来做说明。譬如呢鬼道的友情可以利用意念力为增上缘，使令其他的友情失去正念等的这些事例。那么下面论文呢就会解说，所以说至下当知。请看下面的论文。论曰：如有鬼等意念势力，令他有情思念得梦或着寐等，便易事成。物二第十八颂解释外难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论文解释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先是第十八颂下半颂能成欲，先解说颂文如鬼等意力令他思念等，以譬喻解说。那么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一鬼等欲，如有鬼等的意念势力呢令他有情思念得梦。请看讲义时期的第四项。其实讲这个是有点副作用，这个那正念不够，你听了以后你就胡思乱想，自己是不是又被鬼怎么样了？就是这边下面我们讲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就好。如世间鬼恼乱有情内意念力，令他有情失本正念，心发狂等。譬如世间鬼道有情，当他起了嗔恼心，想要祸乱其他有情，这个时候呢，鬼的内心就以意念力作为增上缘，使令这个被祸乱有情的心事呢，失去原本的正念，然后呢，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甚至呢，使这个有情他的内心狂乱。那么通常要发生这种事呢，这个鬼的心力要比受害有情的心力要强大才能成功。所以呢师父是不太同意我们现在跟这个鬼道有情打交道。所以我们法云寺呢除了早上中午初十这个是佛规定的，所以我们做晚上我们不放蒙山。就是不多跟鬼道友情打交道，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是你现在跟他打交道你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除了拜梁皇忏等大法会，最后依例要放大蒙山，一般拜忏呢法云寺也就不放蒙山，原因就是这个鬼道友情他的嗔心比较重，所以呢你跟他打交道的话呢有时候呢容易出事。或鬼意辨比令他得意梦，或者是鬼道友情呢他会观察，他观察如果这个友情特别相信某个友情或者特别相信某件事，这个鬼道友情呢就会以意念力作为增上缘来转变这个友情的心事，使令呢这个友情做一些奇异的梦。比如说你特别相信某某菩萨，这个鬼观察到了，这个鬼就在梦中 令你梦见某某菩萨跟你谈话，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如果相信这个某某菩萨，你可能就会照着去做，那么他就达到目的，你就去做了他要你这个鬼道友情要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特别想念的某人，那么鬼呢他就在梦中使令你梦到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说，哎，要些东西，这样子鬼道友情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力量。所以如果你常常梦到某菩萨，这可能不是真菩萨跟你沟通，那很可能是鬼道友情，他见到你有这个习惯，他就跟你沟通一下，或者是你梦到往生的亲人回来了，或者是往生的朋友来了向你讨东西，或者跟你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可能也就是有鬼道友情让你做个梦跟你开个玩笑，或者跟你呢要点东西。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做侍者，我们办那个法印寺办这个禅师寺，加拿大比丘尼来，这个加拿大比丘尼是大陆的，后来移民加拿大，他以前是练气功的，就是在那个坟场练气功采气。他就跟师父讲说，他在加拿大每天下午要切一盘水果供养师父。他说然后呢，他说水果都被吃了。师父说，哦，这样子，那你要小心一点，我可没去吃啊，要注意一点，所以你不要自己在那边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自己找麻烦。我们看下面这个解释，如鬼等者，徐坡解云，等取天神、龙神、建达父、夜叉神、仙人等。这个颂文中说如鬼等义力，徐坡论师的解释说呢，这个等字呢就代表天神，就是天上的人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天神。龙神就是这个畜生道里头这个龙啊，他有大的势力的，称为龙神。建大父就是天上的月神，或者是夜叉神，这个是大力鬼。还有仙人，就是修禅定得到禅定的人。那么这些友情呢都有能力以他的意念力来扰乱友情，或者是令友情得奇异的梦。即如胎中子有母忧恼，子心变异，或生或死。又譬如说怀胎中的母亲与小孩，由于母亲他的身体过度的忧伤，或者是他的心过度的嗔恼，也就会伤及胎中的小孩。那么胎儿的心事受到母亲心事的影响而生转变，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胎儿还能继续生存，但是有时候呢胎儿就受到母亲心力的影响呢，也就死胎了，会有这样的事情。或子喜欲乐，母随子欲得梦，或者这个胎儿呢他的心事升起了欲乐，那么母亲的心事呢也就随着胎儿的心事呢在梦中升起了欲乐，也有这样的事。再看论文的解释，或浊昧等变异事成。这个昧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老了，年纪老而成为精怪能害人者称为昧。第二种呢是迷惑的意思，叫做昧。就是这些老精怪呢他也有能力作为真上缘来迷惑其他友情的心事，称为浊昧。请看讲义17的第5项，令浊昧。 由猫鬼等意念势力令他着魅，变异事成。猫鬼，这个猫鬼呢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猫养了以后，养了很久，它老了成为精怪，会做一些害人的事，那么称为猫鬼。那么这些事情呢，在唐朝人写的《唐人传奇》之中呢，有叙述这些事。那除了猫以外呢，还有这个大公鸡啊，养了很久的大公鸡啊，或者是壁虎啊，我们讲的壁虎，这些呢老了以后成为精怪啊，来捉弄人的事情。那第二种解释猫鬼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鬼道友情，它附在了猫的身上啊，做出一些怪异的事情啊，称为猫鬼。其实这个鬼道友情呢，有的时候呢也会附在无情物的上面做一些坏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石头公啊，或者这个大树公等等。第三个呢，讲这个猫鬼呢，它有记载在隋朝历史的《隋书》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么这是一种巫蛊之术啊，就是施术的人呢把这个老猫杀死啊，然后呢，以咒语来控制这个老猫，杀死以后他的这个阿赖耶识，来控制这个猫鬼。那这个鬼呢，有死者或者是灵体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传说中的养小鬼的意思。那么施术者呢，他养了这个猫鬼以后呢，就每天晚上必须祭祀这个猫鬼，不可以间断。如果间断的话呢，这个猫鬼就会反噬这个施术者。那么隋朝的时候，隋文帝的皇后啊，独孤氏啊，曾经被他的弟弟啊命令家中的婢女操纵猫鬼来侵扰他，要取得财物。后来呢，被查出来。那么查出来以后呢，隋文帝就下令啊，将这些蓄养猫鬼、蛊惑等的这些术士，这些家庭呢，流放到边疆去，就是到了南疆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苗疆、云贵这些地方。那么后来就传到东南亚，就成为蛊惑之术。所以讲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巫蛊之术啊、降头啊这些，实际上是传自我们中国。不论是哪一种猫鬼，都是用意念力来做真上缘，使令受害人的心事迷惑而完成奇怪的意事。那么普门品中说，咒诅诸毒药，所欲害生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所以你常常恭敬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够避开这一类的事情。再看下面解释，即彼亲能令他作此，但由意念增上缘故，此事变成。即彼亲能令他作此，这个即字啊，应该是非字之物。这个李任生居士的导读呢，已经更正为非字了。非彼亲能令他作此，不是猫鬼等亲自强令受害人啊做变异之事，但由意念增上缘故，此事变成，而是由猫鬼等用他的意念力作为增上缘，影响了被害人的心事，而完成这些变异的奇异的事情。比如说要向受害人取财，并不是这个猫鬼啊亲自的跑到被害人的地方去偷他的财物，而是由猫鬼等以意念力来迷惑受害人，由受害人自己把这些财物送出来给这个施术的人。所以我以前也有劝各位同学，你不要随便去找人施术，别人做什么法做什么法，你不要随便去找人做什么财神法或什么法这些东西。 或者是你不要到一些有邪见的团体去共修。他慢慢的他施术给你，他就控制你的心思，然后呢让你把财物献给他，他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些，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网络上会有这些影片，那些禅师那些人去拜他的时候，那个精神是不正常的，做出来的行动讲出来的话不是正常的那个现象，就是受了他施术，他意念利他心里呢施术给你，然后到最后呢你被他控制住，你自己就把财物献给他，不需要他到你那边拿这个财物，你自己献给他。杀羊等一耳，虽无外生语，杀士一成。屠夫杀羊等牲畜也是如此，并不需要有实有的生与外境作为行业，只是由屠夫与羊等牲畜互为增上缘，就可以完成屠夫杀羊的事业。那么这一个以上呢就是鬼等欲他的讲解，讲到这里完毕，请看下面的论文。据神通者意念势力，令他梦中见种种事，如大加多衍那意愿势力，令活那奴王等梦见异事。更一先是第十八下半颂能成欲，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具神通者欲。具神通者意念势力，令他梦中见种种事。修禅定得到神通的友情呢，也能够以自己意念力作为增上缘，使令其他友情做梦的时候呢，梦到具神通者要他梦到的种种境界，如大加多衍那意愿势力，令活那奴王等梦见异事。那么论文中呢，举出佛弟子大加多衍那以神通意愿力使令活那奴王得梦的奇异的事件，请看讲义时期的第六项，具神通者欲。即佛在世，摩诃迦瞻言，摩诃言大，迦多衍，此云简替，如常所示，此即其性。那者男生，即简替种男生中乌表是男也，如言你者女生中乌表其女也。即佛在世就是在佛世的时候呢，大迦多衍那就是佛在世的时候的弟子，也就是摩诃迦瞻言。这个摩诃呢就是大迦多衍那这个大的梵文的音译，迦多衍呢就是迦瞻言，同音的意字意。那翻成唐朝语文呢就是简替的意思，简替就是剪这个胡须啊跟这个剃发的意思。这个是婆罗门十姓中的一姓。简替种呢有两类，第一种简替种呢他是大富贵的家族，虽然他姓简替，但是他不做这个简替的事情。那么另外一类简替种呢是贫穷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以这个简替来活命，就是现在的理发师了。摩诃迦瞻言呢是贵族一类的简替种，那这个那呢是梵文中称男性的声音，这个梵文里头它有称它的音声音呢有称男性的有称女性的，发这个音的话呢加在后面就代表这个是讲的是男性，这个音发在后面呢就代表这个是女性，因为大加多衍是男性，所以称它为大加多衍那。那么梵文中称女性呢就称为尼，比如说比丘尼，比丘 代表是男性，那么比丘尼就是女性，沙弥尼等也是女性。那么大迦多衍那的母亲呢，就称为迦多衍尼，这个意思。婆那奴者就言梭罗那，死云流转，即有简替神通意愿令王得梦，说此缘者如旧中阿含经说。婆那奴王就意为梭罗那王，唐语呢是流转的意思。那么论文此处所说呢，就是由大迦瞻言神通意愿力为增上缘，使令梭罗那王他的心事得到梦。那么在旧译的阿含经中呢，有说此事件的因缘，旧译的中阿含经中有说此事的因缘。梭罗那王是梅西罗国王国主，容貌端正，自卫无双，求觅好人，欲自方比，贤己殊胜。这个梭罗那王呢，是梅西罗国王，他的面容长得非常的端正庄严，有的人他的面容非常美丽，但是却带一股邪气，但是呢，这个国王他的面容是长得端正庄严。那么这个梭罗那王觉得在这个世间呢，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呢，能够像他长得这么庄严的人了，所以呢，他就派人去找这个长相美好的人，然后呢，找这个长相美好的人来跟自己比较，一比之下呢，才能够显示出国王自己容貌的殊胜，还有这个习惯。时有人曰：“王舍城内有大迦瞻言，形容甚好，事中无比。”王遣迎之。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国王，在王舍城内呢，有大迦瞻言尊者，他的身形容貌非常的美好，在世间没有人能够跟他比较。于是这个梭罗那王呢，就遣使者呢，去引请尊者到梅西罗国来，希望跟他比较一下。迦瞻言是王出恭迎，王不及彼，人睹迦言无看王者，王问所以，众曰：“迦言容貌胜王。”迦瞻言尊者到了以后呢，国王特别的到皇宫外来迎接，想跟尊者比一比。当然这个时候呢，在宫外就会有很多的人来看，结果国王的容貌呢，没有这个尊者庄严，所以围绕的人民呢，都争着看尊者的面容，而没有人愿意去看国王的脸。于是国王问大众说：“谁的面貌比较殊胜呢？”那么大众都说：“尊者的面容比国王要殊胜。”王问大德金果素因，迦言答曰：“我习出家，王作乞儿。我扫四地，王来乞食。我扫地净，令王除粪。除粪即弃，方与王食。以此业因，生人天中，得报端正。”国王请问尊者：“往昔造作了什么因缘，现今能得容貌端正的果报呢？”尊者回答：“过去是我曾经出家，那个时候国王你呢是乞丐，那么我在寺院里头扫地的时候呢，你这个乞丐呢来求取食物，我把地扫好了以后呢，就要这个乞丐呢去替寺院清除粪秽。等到这个乞丐把粪秽清除了以后呢，我才给这个乞丐食物吃。这个乞丐呢，以此宿世替寺院除粪的业因，后世也就生在了人天道，并且得到容貌端正的果报。”那么当然，迦瞻言尊者扫地，那么容貌更端正，比这个国王还要端正。王闻此已，寻请出家为迦言弟子。 后贡迦言往阿盘帝国中山中修道，别处坐禅。那么这个国王听闻尊者说了这个因缘以后呢，山根就发了，于是就请求迦旃延尊者为师父，随着迦旃延尊者呢剃度出家，随后也就跟随尊者呢往阿盘帝国中的山林中修学圣道，并且呢在极静处坐禅清修。阿盘帝王名波树多，时将诸工人入山游戏，工人见王形貌端正，围绕看之。阿盘帝国的国王他的名字是波树多，那么有一次呢，他就与这些宫中的女人进入到山中来游玩。那这些宫女呢，见到梭罗那王的容貌端正庄严，于是这些宫女呢就围绕梭罗那王呢来观看他的容貌。波树多王见梭罗那王已有寓意，问梭罗那曰：“汝是阿罗汉耶？”王答言：“非。”四谛一一问于三果，王皆答言：“非。”这个波树多王看见宫女啊围绕在梭罗那王的身边，就怀疑这个梭罗那王见到了这些宫女呢会生取爱欲的心，但是又不能确定，所以呢他就问梭罗那王说：“你是四果阿罗汉吗？”那么梭罗那王说：“我不是。”于是波树多王又问他说：“那你是三果吗？二果？初果？”梭罗那王回答说：“我都没有证。”又问：“汝离欲否？”又答言：“非。”波树多称曰：“若尔汝何故入我才女中看我才女？”遂鞭身破，闷绝而死，至夜方醒，从本处起至迦延所。那么波树多王又问他：“那你是不是得到禅定而离欲了呢？”那梭罗那王回答说：“我没有得禅定。”这个时候呢，波树多王就大怒说：“你没有离欲，没有证圣果，你为什么还要与欲心来到这个才女处看我宫中的女眷？你这个心不对。”于是呢他就用皮鞭来抽打梭罗那王，打到梭罗那王的皮肤破裂闷绝了以后呢昏死过去。那么梭罗那王呢一直到了夜晚才醒过来，然后从他静坐的处所起来，走到了迦旃延尊者修行的处所。迦延见已，心生悲悯，共诸同学同为疗治。那么尊者见到他就生起了悲悯心，于是和共同修道的行者呢为他疗伤。梭罗那王与迦延曰：“我从师起暂还本国，及君破彼阿盘帝国，杀波树多王，事尽当还从师修道。”梭罗那王呢这个时候也嗔心起来了，于是呢告诉尊者说：“希望师父呢能够允许我的祈求，让我暂时回到梅西罗国，然后召集军队来攻打阿盘帝国，杀死这个波树多王。等我办完这件事以后呢，再回来跟师父修学圣道。”所以让我想起以前我出家的时候，那个1996年吧，中共打那个飞弹的空包弹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我师兄是台湾人，台湾人听了以后非常愤怒，就跟师父说：“我要回台湾去从军，报国，杀敌报国。”师父说：“那你跟我出家干什么呢？”就同样的类似的事情。迦延从请，禹王欲去， 且停一宿，家言安置，好家令眠，愿令感梦。尊者见他的嗔心已经起来了，劝解是没有用的，于是呢就暂且同意他的请求，然后告诉国王说，你可以回去，但是呢今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暂且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上路。于是尊者呢就安置好处所，让他在这边睡眠。尊者呢就以意念示例，愿王感得梦境。什么样的梦境呢？梦见吉君真阿盘帝，自君破败，身为他祸，肩负手足，赤花插头，眼骨欲杀。梭罗那王在梦中就梦到自己回国以后，召集了军队来征打阿盘帝国，结果一打之下，自己的军队打败了，自己呢也被俘虏了，手足都被绳子绑住，把这个红花牌呢插在头上，旁边这个阿盘帝国的军队就打鼓，打完鼓以后就要杀他了，要砍头了。王于梦中恐怖大叫，呼嘶声云，我今无归，愿师既拔作归一处，得寿命长。梭罗那王在梦中呢心中就觉得恐怖，因为要杀头了嘛，吓得失声大叫说，我现在要被杀了，没有归处了，希望师父能够救济我，做我的归依处，能够让我活命。迦言以神力手指出火，幻之令悟，问言何故，其犹未醒，上言灾事。迦言以火照而问之，此事何处，如可自看，王心方悟。迦旃延尊者在黑夜里头呢就用神通力使令自己的手指呢放出火光，并且叫唤这个国王呢使令他醒来，并且问梭罗那王说，你在叫什么。梭罗那王这时候还没有全醒呢，还在梦中的这种感觉，仍然口中诉说着，我要被杀头了，这些梦中的灾难事。然后尊者呢就以这个火光来照他，问他说，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时候梭罗那王呢看了一看呢，才从梦中完全的觉醒，知道并没有这件事情，只是做梦而已。迦言语言，汝若真彼，必当破败，如梦所见。尊者告诉王说，你如果回去吉君征伐波速多王，一定会被打败，就跟刚刚梦中所见的影像是一样的。王言，愿师未除毒意。梭罗那王说，我虽然知道呢会被打败，但是呢心中的愤恨难消啊，请师父为我消除心中的烦恼。这个烦恼呢就是毒。迦言未说，一切诸法譬如国土，假名无实，离舍屋等无别国土，离注目等无别屋舍，乃至广说，至于即为亦非实事，无彼无此，无怨无亲。尊者呢看时机成熟了，就为他说因缘法。这一切有为法就如同这个国土一样，只是在依他起的原生法上安立了国土的假名，我们呢就随着这个假名而妄执实有国土的存在，其实并没有我们妄执的实有自信的国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知的国土只是众多的房屋舍宅聚集在一起，给它安立个假名称为国土而已，离开了这些房舍之外并没有另外国土一法的字体存在。那么再继续分析，是否实有舍屋的字体存在呢？那么所谓的舍屋只是众多的柱子木板组合而成的一个物体，然后一个安立一个假名称为舍屋， 离开了这些柱子、木板、土地，并没有涉污的字体存在。那么如此不断的再细分下去是没有止境的，即使最后分到了极微，也只是假安立法，是在我们认知中最小的微分上面安立极微的假名，而并没有实有极微的字体存在。所以呢，无彼无此，无怨无亲，所以并没有他的阿盘帝国，也没有你的梅西罗国。既然没有国，哪里又有真实的国王呢？王的字体也不离五蕴法而有，哪里有实有的波树多王与实有的梭罗那王呢？王既然不是实有的，又怎么会有实有的怨恨与实有的爱亲的心呢？所以一切法只是依他缘起而有，并没有真实的字体。是怨是亲，只是我们在所安立的怨亲的假名上面做的辩计所值而已，并没有怨亲的真实的字体的存在。王闻此法得预留国，后见获得阿罗汉国。梭罗那王听闻了尊者所说的因缘法之后呢，也就证得了初果，是预留国。这个预留国的预是参与的意思，留就是圣人之流，最初参与圣人之流成为预留国。那么后来呢，他又继续的修行，逐渐的深入，最后证得了无学位的阿罗汉国。故知一字意，他梦是一成。由以上这件事可以知道，具神通者依止自心的意念势力作为增上缘，可以使令他人得梦的事是成立的。再看下面的论文，又如阿炼若仙人义愤势力令费摩直坦利王梦见异事。更一先是第十八颂下半颂能成玉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新三阿炼若仙人玉。又若阿炼若仙人义愤势力令费摩直旦利王梦见异事。阿炼若仙人呢，就是在山野极尽处修成禅定的修行者。这个费摩直旦利王是阿修罗王，由于阿炼若仙人的意念势力做增上缘，使令这个阿修罗王心生困苦的奇异事，请看讲义十七的第七项。阿炼若者，就云阿兰若，此云闲极旷野处。阿炼若呢，在旧译的《大圣唯识论》中翻译作阿兰若，在此唐朝呢，就称为空闲极静的广大田野处。离村空野名阿炼若，此中仙人名阿炼若仙人。那么远离村庄的空旷田野处呢，称作阿炼若。那么在此处居住修习禅定成就禅定者呢，称为阿炼若仙人。费摩直旦利王者，即就云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也，天地是摄之夫人父也，此云起事或云彩化。费摩直旦利王就义翻成毗摩直多罗王，他是四大阿修罗王之一。那么他的女儿呢，就是帝释天的夫人，他的名字呢称为摄之，所以是摄之夫人。那么阿修罗呢是男丑女美，费摩直旦利翻成唐朝的语文呢，就是起事或者是彩化的意思。由仙人亦称令阿修罗王梦见异事，就论言见恐怖事，此则不同。那么在此论中所说，由于仙人的意念力作为增上缘， 使令阿修罗王梦见其意识。在旧论中呢有不同的说法。旧论中说仙人使令阿修罗王见到恐怖的事。这个是新意跟旧意的不同之处。中阿含经云有700仙人住阿炼若时，天地是延伸入中于下风座，诸天皆来恭敬地势。在中阿含经云呢，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中阿含经。那么我查中阿含经呢没有查到。那么在别译的杂阿含经呢有类似的故事。有700仙人住阿炼若时，有700仙人呢就是表示有众多仙人的意思。那么这许多的仙人呢居住在远离聚落的极静旷野处。那么这个时候呢诸天和阿修罗呢在距离仙人居住处不远的地方呢正在打仗，在作战。天地士延伸入中，那么天地士看到诸仙所居住的处所呢就到了这个地方来。延伸呢就是将天地士的五种装饰取下来，表示谦虚尊重这些仙人的意思。这五种装饰品呢就是第一个天地士的头戴的天冠，而第二个呢是手拿的这个摩尼佛，就是我们讲的浮尘。第三个是什么花做的宝盖。第四个是身佩的宝剑。第五个是竹穿的宝皮革这个靴子。那么天地士到了诸仙的处所呢就把这五种装饰品都取下来来见这些仙人。于下风座，这个也是尊敬仙人的意思。诸仙在山中修道呢他们不常常洗澡，所以呢身上会有汗的臭味。那天上的人是不喜欢臭味的。那天地呢如果坐在下风，那这个风从上风呢往下风吹呢，仙人身上的汗臭味呢就会吹向天地。但是呢天地呢不以这个味道为臭。为什么呢？因为天地士是欲界的天人，他没有禅定。那这些仙人呢都成就了什么禅定的功德。所以这些仙人死了以后呢就会上升舍界天或者无舍界的禅天。他们的功德是远胜于第十天的。所以呢天地士呢他不以他们为臭。诸天皆来恭敬地势，诸天这个天字呢应该是仙人的仙字才对。诸仙皆来恭敬地势。地势呢进入诸仙的居所的时候呢它是从门而进入的。那么进入了以后见到了诸仙以后呢他先慰问诸仙。那么诸仙呢也恭敬的来对待他。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见地势势忽变为天，着好言具破其离环入仙人处，在上风座，仙怪世事皆不敬之。这个阿修罗王呢他是第四天的岳父，他见到第四天呢受到仙人的恭敬，所以呢他有点记恨，他也就变成天地的容貌，把自己变得长得很庄严。而且呢他就特别的佩戴天地的五种庄严具去见诸仙，意思就是你天地没有佩戴这些东西，我佩戴炫耀一下自己。这个肤浅的人都喜欢炫耀一下。那么他进入了诸仙的居所呢，他不从门入，而是直接的破坏了仙人住的这个墙壁啊，而进入这个居住所。这个也表示什么？不是很恭敬。那么到了这个居所以后呢，看到诸仙以后呢，他又坐到诸仙的上风， 也就是表示呢，他嫌这个猪先臭。然后坐下来了以后呢，他也不理会，去慰问猪仙。那么这些行为呢，就让猪仙觉得很怪异，所以猪仙呢也不理会他，也不来跟他慰问他。然后呢，甚生愤恨云：“汝等何故但尽地势而轻蔑我，欲苦猪仙？”这个阿修罗王见到猪仙不恭敬他，心中非常的愤怒，恼恨，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仙人只恭敬地势，而对我的态度轻视，看不起我？”于是呢，阿修罗王呢，想要苦恼诸仙。诸仙忏谢，其恨不已，不受仙悔。那么诸仙人看到他愤怒了，想说不要得罪他，于是就向他忏悔谢罪。可是这个阿修罗王呢，心中还是呢恨恨不舍，他不愿意接受仙人的忏悔，他还想要呢苦恼诸仙。诸仙心念令反衰恼，应时毗摩直多罗王极大困苦，最生悔心，惭谢仙等。你要去恼怒别人要有点本事，你本事不够最好不要去找别人的麻烦。这个诸仙是成就禅定的人，后世就要升到禅天，离开欲界，而地势跟阿修罗王都是欲界有福报的友情。所以呢，诸仙看他要来恼怒，要苦诸仙，所以诸仙就集中了心念，以他们的意念力做增上缘，使令阿修罗王五衰相现。五衰相就是什么？第一个，一本来是没有垢染的，这个时候有垢染出现。而第二个呢，就是他头上的天花呢凋谢了。第三个呢，就是身体开始发出臭味。第四个呢，就是腋下呢有汗出来。第五个呢，就是不乐本座。这个时候呢，阿修罗王心中升起了大困苦。还好呢，这时候他心中后悔了，升起惭愧心呢，就向诸仙谢罪。仙等心念摄其见失，即还如本。那么诸仙接受了他的谢罪呢，心中的意念呢，就赦免了他的过失。这个时候阿修罗王呢，立即呢，又变还为本来的模样。经此论说，阿修罗得梦，经说绝食遭苦，然理大同。现在此为师二十论说，由阿炼若仙人意念失利，使令阿修罗王得梦。那么中阿含经说呢，阿修罗王在醒觉的时候呢，遭受大困苦。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是呢，其中的道理大略是相同的。什么道理呢？此前所说皆真上缘，令他事起，非亲为缘，另有此事。在此处跟前面所说，有鬼神等意念力，或者具神通者意念力，禅定者意念力，都是作为增上缘，使令其他友情有失念或者得梦的事情，并不是时有外境，作为其他友情的亲所缘缘而有这些事情。那么增上缘呢，是疏所缘缘。那么自事所变的所缘境是亲所缘缘，他人心事所变的境界与自己其他心事所变的境界，都只能作为自事的疏所缘缘，也就是真上缘。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请问一下，就是刚讲到那不定心所的那个寻思心所，那是寻思心所还是属于思心所？那这个寻思算不算就是嫉妒分别啊？ 嫉妒分别 可以算嫉妒分别啊。 我讲嫉妒分别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讲嫉妒分别的时候，比较是在 当然有。那么佛菩萨有时候要为我们说法的时候，他也会寻思。所以讲寻思的时候呢，他应该是不只是嫉妒分别，也包括佛菩萨为我们说法时候的正思。请那个，请用一下那个，我听清楚一点。 就说如果是寻视的话，是在一言尽上，就是粗转或者细转。那如果在一言尽上的话，那他就是表示他的表意名言，就是在这个一言。那他粗转细转那个地方算不算是显进名言在动啊？ 如果讲寻思的话，就应该是在表意名言上面。 这不算显进名言了。 哎，显进名言的时候就没有寻思了。 师父阿弥陀佛，那你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关于这个意念跟杀罪的问题，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这个人杀了其他众生，但是他不是以他是过失之杀的，他不是比如说他开车去撞到人，但是他不是他蓄意去做这种事情，那这个杀罪还成立吗？ 轻了，轻罪就轻了，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他在得果报的时候， 果报就比较轻。通常讲杀生罪是有一个杀心在那个地方，懂我意思吗？这个杀生罪才成立。对律讲的杀生罪，你要有个杀心在那个地方。你没有杀心的时候，做这个东西，它不应该算杀生罪，只是过失，过失杀生，但它不是杀生罪。过失还是有，有罪，但是那个不是杀生的本罪。 另外一个问题，那也是。同类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是说以他的那个去判别，那假设因为我现在电脑很发达，那假设他在玩虚拟的游戏这样去做他的这个， 讲清楚一点， 比如说 每个字讲清楚， 哦，比如说他在玩电脑的游戏，但是他游戏里面的那个他所杀的那个， 这个也是轻罪，他没有杀生罪，但是他有熏这个杀的心，有嗔心在里面，那是因为他杀的那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没有心事的，就好像你砍一棵树一样，那个树是没有心事的，这个不犯杀生罪。杀生，生是生命的意思，有情才有生命。读那个《瑜伽师地论》第八卷还是第九卷，它有什么？有句话讲什么？分别什么是真的的有情所？意思就是说你杀这个树，所以它是没有心事的，不犯杀生罪。 那如果是网络游戏能，是那个玩家他有个形体在那边，然后你把它给那个。那这样就有办了。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玩网络，你能够用网络帮我杀掉，然后呢，你有杀心想要杀我，然后你知道我有心脏病，然后你就跟我玩，让我很激动，最后我死掉了，那么你就有犯杀生罪。因为第一个你有杀生，第二个你是借用网络为工具把我杀掉，那你就有犯杀生罪。 大概理解，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而且还是谋杀，再加一等。 师父阿弥陀佛， 我今天讲的这个杀羊这一个部分，因为他后面举了很多的这个事例来说明，因为跟前面的这个梦心里面不太一样，因为梦心因为被睡眠破坏了，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爱非爱果的这个功能，但是醒的时候杀羊，我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蛮犀利的。那感觉起来讲说是这个真上缘。那我们在前面讲到说我们听法的这个过程，他举这个例子说我因为我听法嘛，有教啊，所以我才有那个。那这个时候呢，显然是有人说法啊，而且说了法我才会有那个。那用这样子来讲的话，是这两件事情是有点类似，就是说说的法跟说法的人哈，以及这只羊哈，它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我们自是所变的哈，自是所变的羊，自是所变的刀，还有自是所变的说法者跟自是所变的说的法。那这些自是所变的东西是变成我们的书所缘缘，所以其实是不是这样讲？就是我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难建立啊。就是说，就是那个色大圣人讲说，那个所知相里面讲十一事，彼所受是，就是这些外境，它还是事的一部分。我觉得上到这个地方就是常常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也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真上缘，没有错。这个真上缘令我闻法的时候然后产生了作用，所以呢我可以如理思维，或者是，但是这个羊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有点不是很好过去啊。就是说因为这只羊实际上因为这个屠夫的杀心，然后影响到就是羊死掉了，好，这个杀心是有罪，有罪这个作用跟我闻法而得到这个如理思维，它都产生作用，但是呢，这个外境却不是实有，是我自是所变的一个令这件事情产生结果的一个真上缘，是这样的吗？但是对这只羊来讲，它真的死掉了。 真的死掉了。如果羊不变，那么这个杀的屠夫他就看不见羊。就是，我们到这个十九颂讲完，会特别把这个屠夫杀羊这件事情是怎么杀的，这个整个过程会讲一遍。今天讲的时候有稍微前面有提了一下，我想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后面会很详细的讲一遍。羊不变见自身的话，屠夫没有办法用羊变的身体做真上缘，而变出他心中的羊来。羊要变他自己的身体，那么屠夫才看得见羊，他才能想要杀这只羊。同样的，屠夫变现他的身体的时候呢，羊也利用屠夫的身体做真上缘，变现出这个屠夫的形象来。我们把它看两个阿赖耶识系统，屠夫是个系统，羊是个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所生的关系都是真上缘。因缘只有在自己的本身的系统里头产生，所以羊不管做什么，它都是变成真上缘给屠夫；屠夫不管做什么，都是真上缘给羊。因为互为真上缘，所以屠夫看得见羊，羊也看得见屠夫。那么屠夫起了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在屠夫的里面起了杀心，所以屠夫拿刀往羊那边杀过去。那羊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看见什么影像？它自身变现什么影像呢？就是屠夫拿刀要杀他的影像。那他的心事里头，第六识就会产生什么？他的眼识可以看见他杀他，然后呢，他的心事就有一种被杀的感觉，就会升起来了。 所以屠夫拿刀杀的屠夫自己变出来的羊的时候呢，羊自己这边变出的屠夫拿刀杀自己变出来的羊的身体，这个时候是有两套系统在进行。那两套系统其实做的东西是相似的，可是产生的作用不同。那屠夫的作用就是他把羊给杀了，那羊这边产生的作用他被屠夫杀了。那羊接受了这件事情，他变现了以后他就什么就断了。屠夫这边呢，他变现的时候，羊接受这件事情呢，他也就把羊杀了，就完成了这个杀的事情。可是呢，在杀的时候，屠夫有什么杀心，羊没有杀心。那有杀心的这个心，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变成杀业的种子。以后这个就要去受果报。那羊没有杀心。就虽然他也变现自己被杀了，是他自己是变现他被杀了，但是他没有杀心，所以他没有受什么杀生的果报。受杀生果报主要是这边产生了杀心，想要杀羊的心，然后完成了这件事情。这两个事的系统之间呢，就是互为增上缘，因为都是自己是变出来的东西。 谢谢师父。那另外就是说哈，因为在这个就是讲到说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是应该说外人问到说，那假如这样子是我有事的话，就没有生语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不能讲说没有生语而我有意，就说生语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它是真上缘，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文法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个声语啊，它就是一个发语， 没有离心之外实有的声语。 哎，对对，应该是应该，所以不能讲说没有声语。 但是外人他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因为你讲都是事，那事之外，因为他们认为是实有外境的，所以你说都是事的话，那就没有实有外境的声语。那他们认为是实有外境的，所以呢，他认为那件事情是不成立的，这样讲。我们在分析这些事情，就是要记住一个外人的认定是实有，是离心事之外实有自体的，这个色身等法。那么在唯识的想法是说，只有心事，然后也不是没有生与，是它变现出来生与。产生的这个问题就在一个是说心事变现出来生与，一个是说。离心之外实有色身等这些的自己实在的自己存在，要真的讨论的就是这一点。 对，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是上一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听闻到这个法的过程，好的好，那这个讲者他有音声传到我的耳朵来，所以他的音声变成是我的真上缘，让我听到了，所以呢这个里面有这个有一个义理，所以呢我可以独立思维这样子。那我的问题是说这个真上缘本身，譬如说我最后产生的作用是说啊，我了解了这个义理，听到这个音声呢，然后对这个名言做了一些判断，产生了这个示意，就是虽然这个意义不完全是讲者的那个他讲出来的这个他的情所缘缘的那个意思，而是我自己变现的意思，虽然有相似，但是这个变现的相似齁，我以前一直这么认为齁，因为以前在讲说啊，我们这个心是万德万能，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法呢，好像我本来已经有，我感觉是这样，但是现在听起来并不像是，就是说以前我都认为说他说的这个法是因为我以前有种子在的，所以现在他引发我这个种子齁，这个道理的种子我升起现行，所以呢他的音声只是我这个道理齁本来存在的一个真上缘，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是说他的真上缘只是音声，而我实际上呢并没有这个道理存在，这个道理是我听完之后对名言的解释之后自己生起来的 一个义理，应该是后者这样才对。 嗯，是这样。但是不否认的话，你就是那个他的夜市中呢，可能存有无漏的种子，就是有无漏种子存在这件事情。那这个因生所变现的义理这件事情呢，它能够引发无漏种子的现行作用。 所以其实两种都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 就是无漏的种子是本有的。因为比较细微了，那这种说法其实都有，本有种子跟后来熏习的种子这些想法，仔细去思维的话，都有可能可以说得通。 嗯，谢师傅。 那我们就回向吧。自归依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心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不难胜众。阿弥陀佛。